尼日利亚、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近日分别举行集会、演讲会和座谈会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朝鲜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消息轰动了全球，一个个震惊世人的历史性事件都是尊敬的金正恩阁下天才般的睿智、无比的胆量和非凡的领导能力所带来的大胜利，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喜庆。